他那个、嗯、你看他那个 To pick on the vowels Vowel 对这个 L 的音没有顶舌尖用了一个儿化音 Vowel 没读对哈 对是 Vowel 哎、嗯、一一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不错，可是你的 Mia 的 Mia 这一段呢，这个节奏特别快，跟剩下的就是 不有点不符合。 对对， 搭不搭？ 对不搭 ？Carrie,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你所有的这些的 All right, 然后 buy 你双元音需要再啊、饱满 一点，饱满些。 对，剩下的都完美。 喂喂、嗯、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OK, and then 舌尖要顶上颚，然后你的双元音、All right 变成一个梅花啊的音了 Right OK, 双元音 嘻嘻 All right, you buy me soda and we're ribbon And then、do a then 然后 N 的音你要顶舌尖不能用中文的 N 的这个音代替它 小鱼干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And then 你的 N 的音舌尖一定要顶上颚、嗯、OK Viola Liu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We're ribbon 用弱读的发音不要发成 we're OK 这容易就说错了 OK 天平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这个说的完美非常好听 真棒 对 琪琪 Do you pick up the vowels? Cow 你的双元音没有发没有滑动发成了 pick up 变成一个 R 的音 一下就 R 出去了 对这个 pick out、pick up 这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okay? 不一样、嗯、欢欢 Do you pick up the vowels? Vowel 不是 vi 变成 vival 了对要 Vowel 对是 wool OK 再把握一下 嗯， 童话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We're ribbon, we're ribbon. 等就太钝了，放松，你不要就是头重脚轻 ，OK？ 嗯 ，we're ribbon， 这样就是不太自然、嗯、，OK？ Noah,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Soda, 不要发成 soda， 嗯 ，soda， 嗯， 王贵勇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这也是 soda， 嗯。对 ，soda 的问题。 Soda， 你那都苏打呢，他没有苏打儿。 对。 LJ，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Soda and 这个不错。嗯，你的 soda and 直接呢可以不用顿 ，OK？ Soda and 这样说的会很累 ，Soda and 就 OK 了，好吗？ 对。 所以这里就是可以放松一点，你剩下的都没问题。就这样而已。 对，那个 soda 大家一定要读对哈。 Yeah. 好，来吧，我们的 Tippy。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And then 你的 n 结尾没有顶舌尖 ，Tippy 同学怎么可以这样、啊？ 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老同学啊 ？Tippy 怎么能这样呢？加油哈。 嗯。 Chen, that's fine. 特别好，完美。 哎呦， 嗯， 好的。 结尾的 n 舌尖顶的特别到位。 蒋水燕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嗯，这个学生是老学生吧 当然了、 嗯、 好久不发了 好久不发了 重出江湖了、 嗯、你的 right 双元音不行然后 n 的音舌尖没有顶上的 继续加油了不能练缺席锻炼、啊 嗯、太久没有练了 嘟嘟来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aven 进步了进步了，完美！ 竟然没有哇，第一个完美吧？ 嗯、 是他 ，yes， 史上的第一个完美， 嗯， 厉害了，厉害了， 嗯 ，ID。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不错，可是不要顿 ，OK？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we're even。你就是一个音节的结尾会连到下一个音节，中间不用顿，放松。 大少 ，All right。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And then we're 这段要多练习。刚刚有一些音 ，then n 的音舌尖没顶上颚。 Judy,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bbon. We're 你的 e 的音舌根要再高一点，不能发 we're. OK. 吴敏 ，Let me do something. OK, do 放松一点，不要 let me do something.这个就是头重脚轻的这种音节会显得不自然 春暖花开 Let me do something